起，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多想忙碌和分享，只怕空忙一场。 Hello，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笑笑。已经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早阳光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了，其实今天也特别的珍惜，因为我算了一下，距离农历年之前的每个周末呢，今天是唯一一个双休了，所以在这样的日子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对于我来讲非常的荣幸，所以让我们的耳朵不停歇，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你好疯子。 把呼吸

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好了，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是1摄氏度，是个大晴天。明天也同样是2摄氏度，是有多云转晴的天气。但是纵眼望去，下周整个一周呢，我看完了之后心情是非常的好，因为没有灰色，就意味着没有雾和霾。下周的整个一周的天气还算是不错，到周一的时候是有小雪的天气，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下，因为到了周二的时候已经是天气放晴了。下周整个一周的平均温度呢，也是在1摄氏度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来迎接新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的期待的。不过好在没有雾和霾。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100.5 周末早阳光，我们继续来听歌。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时间和

星将重回青春时期的集体旅行生活，根据制定的愿望清单集合出发，像一群十七岁的年轻人一样，带着一种放肆的心情展开了一段集体的青春爆笑之旅。他们将以少年时代野生的方式去探寻中国1%不为人知的美食和美景，他们会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再度对生活对世界产生了好奇，在一路疯狂的过程中呢，不断探索生活的美丽，也是更是探索内心深处的自己。这是将一段可以算是一段寻心的温暖之旅吧。其中呢包括了林志颖来参演，所以如果喜欢林志颖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好玩的综艺节目。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林志颖的《稻草人》。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就等你给我一双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我不是个稻草人，不做梦不还手，别用泪水逼我放手。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big at me, get big at me, get me, get big at me, get big. Take you home tonight. Get big at me, get big at me. Oh yeah, get big at me. Ooh, 네가 나타나서 나에게 무관심인 척 아닌 척 한 게 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네 마음은 안 그래, 안 그래, 안 그래. 내게는 빛을 줬다 뺐다 다 보이는 네 속마음은 아는 그래.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FM 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有雨水。 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来自彭坦和春晓的《我们的小世界》。对于这首《我们的小世界》呢，彭坦表示说自己在想到在情人节的时候该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给春晓。对于他的而言呢，音乐和歌声是上天馈赠给他最珍贵的礼物了。于是他觉得，如果能把他和春晓彼此相爱的感觉用音乐来表达，将是一份极其特别的情人节礼物。起初呢，彭坦也只是想自己偷偷的录好这首《我们的小世界》，作为一个很私人的礼物送给春晓，希望能给春晓一个惊喜。但在春晓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的之后呢，两个人觉得应该把这样的情感传达给更多被爱和相爱的人们，最终呢录制了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两个人合唱版本的《我们的小世界》。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小小。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80年代的歌。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菜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车上的情侣也不多，你推荐的歌我都听过，听过后和你一样寂寞，忘不了红色背心的你，抹不去我多情的思绪，我无法拉近你我的距离，这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时间请你快一点的过，别让我一个人守日落，我想过平常人的生活，与 忘情，放过脆弱的我。 听着 MyFM 100.5 的好音乐，喝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 FM。 OK， 时间来到了9:49。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我是看了一下新闻，最近有什么发生的事情是值得我关注的。其中看到一条我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在2017年的春晚语言类的节目。当然啦，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比如说潘长江老师、冯巩、林永健、蔡明老师等等等等。今年呢，语言类节目表现的形式也是非常的丰富，在小品、相声等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其他艺术的门类，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形式。 心态。在看节目单的时候，我就已经啊合不拢嘴了。除了我们熟悉的主持人六啊金刚的主持之外呢，包括有朱军、董卿、撒贝宁、朱迅，还有尼格买提和李子萌，当然啦，还有包括郎平在内，携中国女排在春晚上向海内外的华人来拜春节。除此之外呢，还有姜昆和戴志诚老师的相声，也是我们久违的两位相声老师，当然还有贾玲和白凯南再度合体上演蓝瘦香菇。其实很期待今年春晚，因为觉得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可能会对春晚的期待的程度会越来越低，但是每次都是想看语言类的节目，在这样的一个展现的一个平台上获得更多的欢笑。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最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Yeah.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间断的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永康。 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虽然心中无法抹去初恋。

让你发现被爱却孤独，再演他要的全部。我离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幸福耽误重复，爱因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的态度，用心才哭， 给你40分钟不间断的音乐空间。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小女孩 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光晕，那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小河流， 往事来自孟庭苇。往事这首歌呢，其实是香港的歌影双栖的才女陈秋霞原创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了。陈秋霞是70年代少见的女创作歌手，曾得过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的冠军，也为不少的歌手写过歌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往事呢，就是她的歌。在1994年的时候，孟庭苇发了自己的专辑《纯真年代》，其中就收录了这首歌曲。往事是继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以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还有谁的眼泪在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以后，又一曲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往事。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许佳莹大雨将至。

来自张惠妹的 Bad Boy。 OK， 时间来到了10:27，刚刚呢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就说今年过年怎么过年啊什么呀，就仔细聊嘛，然后我说过年要加班，然后呢朋友就说过年想出去旅行，于是我觉得在节目里和大家推荐一些春节的时候去旅行的好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吧，应该是。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哪些呢？确实随着时间的越来越快，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增长，觉得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在工作很繁忙的时候，平时没有时间旅行，那么春节全家一起出去玩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首先我们推荐的是什么地方呢？西安。穿越千年的古都，感受历史的厚重，西安对于最新于探寻东方文化和华夏文明渊源的游客来说呢，中原就如同一座浩瀚的天然历史博物馆了。春节期间呢，我们可以在西安参观秦始皇的兵马俑啊，还有游历西安的古城啊，参观这个陕西的博物馆等等等等，看见中原文化的经典，还能去法门寺感悟着厚重的历史，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是的，非常好，说的我都想去了，特别是看这些图片觉得好美，好想去今年过年的时候，但是我要加班。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在其他的时间和大家分享更多好玩的地方，推荐给大家春节去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歌，先听歌曲。 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

的话却总说不出，我变成了植物。 伴随着这首《鱼在水里哭》，时间来到了11: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的第三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依然是小小。看了一眼，这一个小时所有整体的歌单，觉得这一个小时的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我先不说，因为大家听到了就会知道。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一起探索第三个小时到底哪些歌曲是挺有意思的呢？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痴狂的情迷，生死离别，在体验过太多关于新概念、新生活、新世纪的描述之后，终于发现那一份古老的对永恒奇迹的追求仍然是人们最幸福的向往，白头偕老的浪漫仍然是人们最温馨的盼望，能够于容颜的细微中感受岁月的美丽与沧桑，于伸手可触的感觉中得到拥有的踏实，这样的人生足以令人羡慕和嫉妒了。很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 来了， 今年伊始 YFM 100.5派发福利了。

来自李宗盛的《凡人歌》。OK， 看一眼歌单，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关诗敏的《别说》。在华人星光大道一战成名，并且成为华语乐坛天王级人物，陶喆收为女弟子的关诗敏呢，在首张专辑《关在家》发行之后，便获得了歌迷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并且是好评不断。随后呢，参加了这个《中国好声音》，关诗敏更是让巨星导师周杰伦感到非常的惊喜，并且夸赞前途一片光明。实力和外形兼具的关诗敏也是获得了一大批喜欢他的歌迷和粉丝的支持，而这个作品《别说》这首歌曲呢，关诗敏更是挑战了自己，首度的尝试了词曲的创作，准备用新面貌新技能再次的出发。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别说》，来自关诗敏。 转夜间挂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oh,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yeah,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去一个世界、oh, 的编排。首先呢是来自关诗敏的别说，接下来就是他的师傅带来的一首苏三说。 OK， 看一眼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琦的心醉。从节奏感超快的 Go Go Go， 再到欧美抒情摇滚的单调，从一听入耳的原创力作炒，再到轻松雷鬼曲风的告白主打歌你的美丽，首首风格都是非常的迥异，非常的不同。制作精良的音乐作品呢，总是在第一时间就能炸醒我们的耳朵。这也不得不让李琦说，他的专辑中的每一首歌都希望成为主打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心醉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首融合了灵魂节奏蓝调与摇滚元素的新作，也是李琦心中整张专辑里面唱的最爽的一首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听的就是这首最爽的歌曲，来自李琦《心醉》。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 FM 100.5. 这自卑啊，只怪 I'm not afraid to